是只能陪你风雪一阵，握你的手前尘后路我都不问，荒凉人世聚散离分，谁管情有多真，茫茫人海只求拥有真心一份，

告诉我你是谁，一说出口就有一点后悔，我也未免表现得太没经验，虽然早就在等今天快出现，只能一次的初恋。你是谁，日记里我已经问过好多遍，不敢相信 转动，在几点钟你会想起我，天黑了人们在移动，音乐有什么像路灯在指踪，某一刻同时在度过，距离外片刻之中，想的能否相同？会记得特别的时刻，我的感只要我不记得，就一时错过，请不要认错，心还要往前走，这一刻你在想什么，回头往后差别太多，我们各自 我们各自。

相思的伤，那甜蜜的手法，那凝固的时光，我的眼光如此渴望，如此渴望，轻轻徘徊在情人的走廊，往事伤心却又难免遥想，对你的思念就像那海浪，醉过一浪高过一浪， 追动